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在进入今天周一乐享下午茶的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然有一波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眼下末伏已经结束了，雨水势头也逐渐的收敛。本周呢，本市的天气主要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上下，除了午后稍微有一点点觉得炎热之外，早晚也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市医保局近日公布了2021年第二批开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新增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德胜门中医院两家医疗机构。从8月9号开始，这两家医院已经开始为参保人员提供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互联网加的医保服务。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平台预约购买2021年服贸会的门票了。2021年的服贸会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呢9月3号到4号是专业观众日，开放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票价20元。9月5号到7号是公众开放日，开放的时间呢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免费预约。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的官网、服贸会的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和服贸会的小程序注册登录，进入购票预约系统。好，那今天呢，我们周一的板块邀请到的是确实很久没有来节目做客的我们节目的朋友，腕表自媒体达人。这个词儿、 可以多了自媒体， 是吧？多了一个自媒体。因为张友自己确实有专门来写分享， 是有的时候会写一点 腕表知识的一些公众号，所以呢，大家如果好奇想了解，我看看我怎么能给你贴在微博的评论区 啊？这两个平台好像互相是不认同的， 没关系。 好的，欢迎张友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你自己算过吗？你上一次来跟我们聊腕表的知识， 上一次来有3个月吧，3个月的时间吧。 上一次聊的什么来着？ 咱们 提醒一下我。 我想想啊， 好， 上次咱们也是聊了腕表的价值，应该是，然后说了一些小的提示，就是它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什么一常遇到的问题啊。 哎，比如说它如果机械表停了之后， 对， 你怎么去调？ 对，怎么调 它？ 怎么上弦？还有，如果受磁了怎么办？去店里消一下磁，不要钱，免费的。 在你没有来到节目当中这3个月， 我们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夏天。 是， 天哪，都已经立秋了。 是， 到秋天的第一期腕表的相关的内容，你想跟我们聊什么呢？ 咱们之前也提说，就是如果帮别人买送礼的话，这个怎么挑选？所以这一期呢，也是想从几个维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一些提示。 七夕已经过完了哟。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 你是为圣诞节在做准备， 这个 还是为来年的春节做准备？ 那个爱嫁对的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啊！是是是，只是这个惊喜。可能会是纪念日啊，可能是生日啊，就哎，就不至于说有一定是七夕的时候才可以送， 没错没错。 但是呢，你有这个心想送的时候，把我们这期节目调出来听一听， 对， 或许会让你在众多的腕表选择当中， 是 选中一款很适合你的爱人的， 对， 朋友的家人 的孩子家人也可以，对。然后就是说到送礼，其实咱们常说送礼送到心坎里嘛，当然如果对方明确的表达过说想要一块什么样的表，这就比较容易了，没难度。但是我想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你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啊，你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样的， 这就得有赖于他们平日的观察， 对，观察一下看对方到底是喜欢什么运动，或者说在所在的行业，还是说他平时的穿衣风格，喜欢什么品牌，侧面留心一下，选一块表 啊，这个很高难度啊。就今天我们讲了几个维度之后，大家回去要开始慢慢的拿小本记下来， 可以去对一下，可以去， 就是比方说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家里的子女是吧， 对，都可以， 像张友说的喜欢这项运动， 对， 记下来， 或者说他是某一个职业是吧，都可以， 以及他有一些自己的品类的喜好，我们待会儿其实也会讲到， 是 啊，他喜欢这一类的商品，那我们来对应的也可以把它揉到腕表的这个系列里面去， 没错没错， 好，送到心坎上这件事儿很重要。你说万一有的人就是想要一个， 要一个什么， 就是很不一样的人生，就哎，我平时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送的这个礼啊，是非常 不一样， 对，脱离我原来生活轨迹的， 这很容易踩雷呀，这些。 尤其腕表它属于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开支啊， 对对，是咱们就是说稍微有一定价值的一个礼物吧，反正如果别人送我的话啊，我其实平时会，比如说我的爱人，我会稍微在生活中流露出一些我喜欢，对对对，给对方一些线索，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 这点咱俩很像， 是吧， 对对对， 就看对方有没有心了， 或者是就是我也特别可爱，就是我周围有闺蜜是这样的，就是临近要生日了，她就会问， 暗示是吧， 没有没有，她会明问， 哦，明问， 你今年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吗，因为他们会知道我的星座属于务实星座，哎，就是如果你踩雷或者是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变惊吓，可能就断交了，你知道吗，就没有明年生日了好吗，所以呢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就特别逗，他说你今年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吗，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说实话我自己想要的我自己买完了啊，这一点张友知道，之前已经哎做了很多为今年 的，不给别人留机会， 对，生日做了很多的准备，后来他说哦，那要不然这样吧，有效期一年好吗，到明年哎，生日的前一天啊，都有效，你都可以提出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你跟朋友啊爱人之间的一个默契， 是 啊，宁可不送， 对， 也不要送错， 也不要送错了，这我主要是如果你收到了你不喜欢的礼物，你会表现出来吗， 我会， 哦天 如果对方还花了大价钱， 对 吧， 对对对 对，你说腕表动辄我们说可能它有一些那种基础的品牌石英的可能大几千，然后上的之前我们节目讲过的几万的，人家又花了钱， 是， 我还抑制不了我的表情，控制不住我自己表达出来了不喜欢，这个确实很 对，所以正好今天也是说如果你观察到了对方一些喜好或者什么的，可以去送一个， 哎，还有一种情况啊， 是是， 我觉得你比方说我的好朋友问我，那我暂时我没有什么想法，有可能是我也没有那么懂， 对，或者说也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去了解这个 哎，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或者是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家人在一起可以商量。 嗯，对对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和一些知识呢，是方便你以后商量的时候可以发言。 对，没错。或者说，也许你之前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 嗯， 啊，你就可以挑一下。 哎，我要发言，我要举手。重点是不要踩雷。 对， 这个送到心意表达很重要，不一定是它绝对价值很高， 是， 但是恰好对方很喜欢，哦，那这是一件很增进感情的事儿， 没错， 然后呢，在家庭会议上能发言，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如果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没有关系啊，在听听 FM 上面可以听到我们全年的回放。听回放的时候呢，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跟张友来聊，因为张友的一个习惯是他会很认真的做他的直播的笔记，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打印了出来，所以我们不可以打乱他哟。你们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他会在微博回复你们的哟。关于说我们接下来几个维度给到大家的建议， 是， 因为这样也方便大家在听回放的时候到微博来提问， 是， 对吧？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之后尽情的留下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 对， 再请张友再回复他， 可以给大家回复的，肯定会回复的。 嗯，但今天很贴心，就是我们会依照今天推荐的这个维度给大家，因为我们不能在节目里面提太多的品牌嘛，但是我们图片里面有， 图片 有比较具象的， 对对对， 这些品牌。然后待会儿呢，我们提到品牌的时候，我们会一带而过啊，就或者是让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情况下隐去一两个字。但在图片当中呢，我们就会比较直接，所以大家在微博上可以来看图， 是的是的， 哎，对应说，哎，这一排三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讲的啊，下面一排三个是我们要讲的某一个派别。 反正咱们讲到的内容，图片里是会有些代表性的图片会出现的。 哎，但是要特别说，不是说我们讲了这一个维度就只有 这些 这三张图，两张图 对对对 它是比较对应的。我们只是觉得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你说，哎，我想象不出来。 对， 你指的这个是一些什么样，你一看你就很直观，哦，那确实 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会有几个维度来给大家做推荐， 今天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说一下吧，一个是实用派啊，还有一个是时尚派， 是， 最后一个是奢华派。 好， 这三个， 哎，现在大家心里 别都惦记那奢华派啊。 不不不，我觉得就像画一个小表格一样，是不是会很自然的把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啊开始分类分堆儿的是吧？ 哎，对应到，对啊，哎，我一想那个谁谁谁，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马上脑海当中会 有对应 谁是实用派的， 啊， 哎，我要听重点听一下这个，然后谁可能是奢侈派，就哎他就是很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哎，那我要送到心坎上，我要对应第三个维度。好，那我们就从实用开始讲吧。 好嘞。其实这个实用派呢大多是从对方的这种爱好出发的，就不太容易出错。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喜欢登山或者徒步，就是户外活动，那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卡姿打头的。啊，其实有很多款式都比较适合，就是因为 刚才直接说卡某欧更好。 对对，卡某欧啊，它可以测量那种气压，还有这个海拔高度等等，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实用了，而且本身的抗震啊、防水性能都很好啊。所以，如果你有这些爱好的朋友呢，你可以送给他这种表。其实我也有一块老款的这个卡某欧这个表，是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舅舅送给我的。啊，然后当时我觉得这表特别奇特的就是它能显示月相，啊，就是跟咱们现在有的机械表一样，机械表一样，它可以显示月相。那我当时我也不理解它为什么会能显示月相，原来才知道这个月相是和潮汐活动有关的，然后潮汐活动呢又跟鱼的活动的活跃度有关，所以说它能根据这个提示你在什么时间钓鱼比较合适。 哦，所以这一个系列就很适合喜欢钓鱼的 朋友。对，你要喜欢钓鱼的话，你可以，如果这个人喜欢钓鱼，你送他一块这种表，他会很开心的。 而且还防水。 对，然后我现在恰巧也就喜欢钓鱼了，然后我现在还会戴这块表，所以说这种务实类的表，就即便说它的本身的价值不高，但是收礼的人他有需要的话，他还是会戴的。 就是会一直保留着，你不会说、嗯、说某一天就是放在柜子里吃土，这种情况就不会了。 那今天你给我们的第一张图是你说的那个 对 钓鱼可以用的哈？ 对，钓鱼可以用的、 哦、 而且就是有女孩比较喜欢街舞的，在街舞圈里这种、 哦、 这个品牌的手表也很流行，颜色又多，然后又防震。 防震 对，主要是 哎，万一磕到了，哎，也还好，没有很心疼。 对，它也不容易坏，因为它是电子的嘛，里边没有那些机械结构。 嗯，好，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想要来看图，因为我们会隐去掉品牌部分的名字。那有一些人说，哦，我好想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个品牌，然后它这个手表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或者是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那电子表就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之前你在高中时候这块适合钓鱼、 嗯、 钓友们的这个表大概就卖到多少钱？ 大几百。 大几百。 对， 现在它肯定随着物价它会有一个 我在做节目之前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它便宜了、 嗯、 因为这个电子时代的电子的这种东西它发展的可能越来越先进了，所以这种简单功能的电子表它的价格就下降了，但是随之而来就是有更多功能的高级一点的电子表的价格又上去了。 嗯， 所以这个卡某沃这个品牌呢，小到几百，大到四五千都有。 嗯，电子表我会有一个小的疑问，它会看起来有那种塑料感吗？ 不会，高级的就不会有塑料感了，它也会有金属的外壳的，还有钛金属的、 哦、 很多种类现在。 嗯，今天图一图二，我自己的感觉是、 嗯、 就是哎看上去就觉得哎有点复杂。 对对对， 没有那 么 塑料。 没有那么 对、 嗯、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是我们去选择说他到底喜欢什么运动， 嗯， 然后户外 爱 好他需要的功能。 对对，而尤其是送给年轻人、 嗯、 没有关系的，他以后可以再换什么的，但是说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很会喜欢的， 也很适合送给学生、哦、 对。 嗯，没有太大的一个负担， 嗯， 对他来说带出去，包括你送， 都没有负担。 对，还有一个颜色很多样，我觉得也很适合年轻人。 是的，是的。 然后搭一些衣服呀，因为年轻人衣服本身也很时尚，很多样化。 没错。 嗯，好，这个是，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品牌， 对， 它作为实用派的第一波。 对，第一波啊，第一波。第二波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偏向成人这一块吧。这个可能就要跟他的职业相关了， 嗯， 就比如说如果是空乘，他可能没法用手机，那在天上的时候要看手表，还有飞行员啊，或者说在强磁场工作的这些职业，比如医生啊，还有播音员，接触这些音箱什么的啊，你的因为石英表在这种环境下是有可能会停走的啊，所以你可能需要一块机械表，还需要防磁功能比较好的机械表。 嗯， 那这个呢，咱们之前的节目也说过，那像某些瑞士品牌它会有专门的这种防磁性能比较好的机械表啊，可以选择这些表。 嗯，这要特别关注它的防磁性能。 对，专门的防磁性能比较好的表， 这是基于职业的特征。 对，职业特征。还有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商务人士比较忙，他可能要去有时区的地方出差，或者他要跟有时区的地方的人开这种视频会议啊，比如说你的老公是一个商务精英什么的啊，你可以送他一块有 GMT 功能的手表，这个表呢它可以方便的看两地的时间， 嗯 啊，就是、 嗯、明白、 嗯、你可以看本地的时间，也可以把另一个时间调成美国的时间，这样就比较 方便，就很直观。 对， 不用自己老去算。 对对，不用算了。对， 说哎，现在几点啊？方不方便打电话呀？能不能发微信呀？哦，这个很好，就是他会需要关注到他具体的这个显示和功能。 是是，而且咱们说的这几块表呢，就这几个类型的表呢，它的售价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就跟咱们以前说的似的，哦，我基本上是在5万以内，这个可以搞定的。 所以今天你的图三给到我们的也就是。这一类的一个鉴定， 对对对，这一类的一个代表吧。 防磁性能很好吗？ 这个是 GMT 的 哦， 是 GMT 的表。 嗯，好， 嗯 一般来说可能就得 几万块， 对 对吧？这一个系列、 啊，如果要是就买图中的这一块的话，五万块钱还拿不下来。 这我们大概还是知道的、 哦 我们也就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啊，我们在微博上面给大家的图示，主要呢是提示你们说，你看，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不局限于说你就必须买这一块， 对对对， 或者这一个品牌， 有很多品牌都有这种功能的表。 好，这是我们第一排，也就是第一个维度，在微博上面我们呈现出来的第一排的图片是实用派的，从几百。到几千 到 几万， 对， 所以都可以 都可以， 关键是要看你送的那个人， 对，还有对，就是送的那个人 还有他所在的年龄啊，对吧，然后适不适合，你说他如果真的是读初高中我觉得几千可能都没有，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环境都好 哎呀，去攒着吧好不好以后换几万的表，真的，我觉得小朋友就不要太形成这样一个攀比的氛围， 所以卡某我觉得挺合适， 几百到几千吧， 对， 还是看各自家庭的一个状况和小朋友的喜好，好吗？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第二个维度，时尚派。哎，我跟你说到时尚派这个风格。哎，这风向怎么瞬间就转了呢？ 对，所以我做节目之前也考虑了，我觉得这时尚派可能以女性为主吧。因为这个有一部分女性群体对腕表的需求，其实首先考虑的是品牌和外观。 所以真的在第一个维度实用派里面，更多有可能是送男性， 对， 是吧？ 对，或者年轻一点的。女孩也行， 包括她的职业属性， 是， 那就这个里面就可能有男生有女生，但是真的，你说她如果是空姐而不是飞行员的话，她有可能也不喜欢你刚才说的那个防磁性能很强的，好吧，那就时尚派，我接受你这个理论，就是有可能我们的需要送给女性朋友的这一部分听众，要更关注这一块了。 说到这个时尚派呢，一个是品牌和外观啊、比较需要，还有就是要比较高的辨识度，也就是说我戴着在很远的地方，可以 就知道我戴的是一块什么表， 我戴的是一什么表啊，这其实并不是很注重实用性了，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效应。那这类群体呢，可能它会受流行趋势或者说名人的效应的影响。其实你也很容易去判断他是不是喜欢这一类的表，比如说他经常去带一些背的包啊、穿的衣服、关注的 品牌， 对，明星啊什么的。如果他是这一类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能送到心坎里。 真的， 对， 比方说最近他喜欢的某位演员，然后正好凑巧代言了他喜欢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系列， 是，或者说他经常翻小红书啊什么的，看这些。 哎呀，不经意的收藏了一个 对 帖子。 如果你发现的话，就很容易啊。像这一类时尚派的代表呢，比较流行的就是蓝气球啊，某品牌的蓝气球，很火的啊。 我其实原来蓝气球火的时候，我也 关注过， 没有太懂 啊。 直到后来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网剧《北京女子图鉴》。它里面戚薇那个角色其实也有，对，也有特别的，在某一年，就是他讲述了他北漂十年的一个过程嘛，就讲述到某一年，比方说2010或者2010几年吧，就大概是那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她男朋友送了一块蓝气球啊，就他，然后她的一个闺蜜呢，正好是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然后就说哇，这可是现在最火的，对，这样 太开心了， 所以这个是你说的。对于很追时尚的一部分的朋友来说，被朋友认出来， 那更开心了，太开心了！哎呀，再加一句， 你戴的是不是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系列？ 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要再去追究它的 实用性，对，就不要追究了。而还有就是不要太追求性价比，因为这个东西，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内在。就是外观和品牌， 它的外在， 对，外在的一些 决定了它的价值几何了， 是 吧？ 包括这个品牌，蓝气球这个品牌的有坦克系列，凯特王妃戴过的，是皇室比较中意的一个系列， 啊，也比较受欢迎。 嗯， 还有香奶奶的 J12， 哎，这个香某某今年也不是今年吧？这个是什么时候推的呀？ 前几年了，J12是前几年了。然后他家的小方糖是八几年就有了，嗯。 但为什么在去年的冬天，我觉得好像 小方糖系列你觉得火了 突然又 啊， 这算复古流行 复古的一款， 有可能有 可能啊， 因为他大家能看到在我们的其实微博图片里面有呈现这个小方糖系列， 对 吧？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哦。有一点点像妈妈那个年代戴的手表， 啊， 但是它又加上了你觉得哎适合现在这种流行 元素。 元素 对对对。然后我在官网上也看了一下，然后现代款的这种小方糖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啊，它又加了其他的新的设计，比如说铺钻啊， 对，有镶钻款， 啊，对，然后不是这样了，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款式， 嗯， 大老远也能看出来。而且如果普通的方糖还有气球啊坦克什么其实并不贵，5万块钱以下的能拿下， 嗯， 没问题，嗯，有的甚至2-3万都有 哦， 嗯， 好，包括你在我们微博上面宝某丽家的， 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张友今天给我们做的图片微博的预告，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微博这2个字啊，主页当中的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 嗯，宝某丽这个我确实很意外，因为我以为这个蛇头形式的这款表没有钢的， 嗯， 或者说它的售价都会很高，然后我去搜了一下，然后确实有5万块钱以下的，然后是钢的， 嗯， 啊，这个就更突出了这个形状这个样式， 嗯，就更容易被识别，嗯， 被识别一看就是这个。 但其实宝某丽在我的心目当中它肯定是不算是传统的这种制表企业，嗯， 对，不是传统 对吧， 制表企业 品牌，那它也是胜在外形， 嗯，胜在外形，还有就是喜欢这个品牌的人，那带舌头的包不是卖的挺火的吗？ 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时尚派的价格大概会在 时尚派的话，如果这种辨识度很高的，然后又不是金的，也不镶钻的话，其实5万块钱以下都可以， 嗯， 没问题，嗯， 而且它也都是机械表， 不是， 都是石英表， 大部分是石英表，嗯，只有， 难怪你说不要再追求性价比，怎么样？我也是听了前面好几期节目的呢。 气球有的是机械表。 嗯， 气球有的是机械表，嗯，但是其他 的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有推荐过大家，如果作为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第一块表的话，我们会更推荐5万上下的机械表嘛， 对 吧？ 对， 对。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用2万到5万啊，差不多这样一个区间的价格， 嗯， 去买一块石英表的话，那是真的，你就考虑它的时尚度吧。 它真的是时尚派，真的是时尚派，不太考虑这个内在。 行，那这个图片呢，大家也会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比方说这个蛇头的造型啊，小方糖啊， 对， 这一个系列，包括品牌在中间也会有呈现，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想要给我们留言，再重复一遍，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到微博上来找我们看图留言都可以。哇，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奢华派。 对，最后是奢华派。 哎，等一下，这个奢华派会一下子把我们这个预算拉起来吗？ 是的，奢华派的话，如果今天举的这个几个例子的表，大概会在100万以上，甚至你如果想去了解它的价格的话，它的官网是没有公示的价格的，需要你去当面去到店了解。对。 这个需要我当面了解的原因是它这个价格一直在浮动吗？ 我觉得不是，是 他不想被你了解。 对，因为有可能因为这些有的作品啊，像这种腕表都会通常被称为作品， 嗯， 这种表的话它一般都是孤品，就1-2个，嗯，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价格是可以商量的，因为它很贵， 嗯， 所以它可能会就是 有一个浮动的区间。 对， 对， 明白，它有点像我们投资艺术品， 嗯，对，有一点， 对吧？ 有一点， 那这个画家他可能画了很多幅， 嗯， 一个系列， 是。 但是呢，那我每一幅的作品，它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有可能，比如这几年有这款表，但是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可能会出类似的，但是同一款的就没有了。 嗯， 好，那奢华派除了说我当然得经济实力允许， 对，经济实力允许、 那我们还可能会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除了这个大的基座之外，我上面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去买它？ 嗯，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对等吧，经历实力的， 但它是值得投资的。 嗯，如果投资的角度上我并不建议，因为这种越贵的表，像这种奢华派的表，如果你真的去有一天你需要把它去当掉的时候，会亏很多的，因为它本身的售价就很高。是这样的。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它有一些作品它是孤品，然后呢你去把它放置在二手市场上面的时候， 不一定会 不一定会被喜欢被看到或者被认知说哦，它值这么多， 对 啊，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 就亏了。对，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你送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然后呢他也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然后他拥有的这件作品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的，其实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嗯， 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有允许，你就可以选择。 好，但是这个作为投资建议来说，反正我们嘉宾个人的观点是 不建议 大家来投资的。 对对对， 那真的也就是看，你的实际的经济能力和你的喜好。 没错。 我就很喜欢这一款，哇，蛮钻，炫目。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一类的呢，因为它太稀有了吧，我们真的，你确定要说品牌吗？或者说那么几个你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其实它也兼容了时尚派的那些，因为 它主要都是什么品牌在出？ 各大珠宝品牌都有。然后 这都是珠宝品牌呗。 对，基本 不算各大腕表品牌。 腕表品牌也有。它其实是两个类型，像珠宝品牌它更注重的是外形，然后它制作的工艺，比如镶嵌工艺啊，还有它要塑造这个造型的这种金饰的制造工艺啊。那比如说如果要是专业的腕表品牌，它出的这种高级珠宝腕表，它有可能会搭载复杂的机芯，这一部分也有一定价值。 明白，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如果它是腕表品牌出的这种很高端的产品，它一定它的内在会豪华一些。 对，内在也会豪华， 也会豪华，然后外在也会豪华。 对， 但这个珠宝品牌， 有可能，内在是石英机芯，因为石英机芯比较小，而且比较薄，它容易放在这些造型里面。当然， 这是它出于造型考虑。 对，当然啊，不排除专业钟表的厂商，他出的这种高级珠宝腕表也是搭载石英机芯，这是一个需要， 因为他那个造型实在是很难拿捏， 对对对，需要这个， 然 后刚才说这些表呢，它也兼容时尚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辨识度也极高。 对呀、比如说这个小豹子，真的是， 就是小豹子，你看 一看就是是他是他就是他， 对对对，因为这些造型只有这个品牌他会用，而且比较。比较突出明显的特征，还有像伯爵的这个，说了品牌， 好了好了，原谅你， 像这个这种流线型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弧度的这个表款，也是比较有特征的一款。 好，那今天在这三个维度说完了之后，仅代表嘉宾观点的前提下，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总结就是咱们今天也说了这些派别了哈，然后就是都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提示。其实我还有一些纯属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些表呢你不太适合去送礼啊，但是仅仅是个人。 等一下，不太适合送的原因是名不副实。 是我觉得它价值真的不太高，而且你送礼的话，就是不太合适吧。 好， 对。 那总之就是在一个腕表自媒体人心里， 对， 不太适合送礼的。 就比如说一些服装或者箱包品牌，它出的这种一两千或者到三千块钱左右的这种石英表。 服装 或者箱包， 嗯， 你可以隐去一个字提示一下我吗？因为我暂时没有想到。 行吧，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服装品牌啊，是阿什么。 好了，懂了。 阿什么尼啊，其实我挺喜欢的。 隐去了中间那个字。 对，但其实啊、有一些就是它这个牌子的使用表其实并不是很好。 哦，那提示我了，我确实好像最近也看到。 嗯、对，还有扣什么？ 扣某是吧？ 对，扣某。 嗯， 就是我确实不建议这种啊。 嗯，是这个不建议，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任何的。 嗯，我觉得它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它就是一个使用表贴了一个牌子，然后做的这么一块。 然后呢，样子可能也 一般， 不像时尚派。我们刚才那个时尚派的系列里面， 对对对， 那个说哇，哦、我为它的型，我愿意去买这个。 而且它也没那么实用，可能戴一段时间也就放在那儿了。 嗯，就是这一类的，包括时装品牌，包括你刚才说的，它可能因为一段时期啊、剧啊、 火 影视作品啊，就是它哎。佩戴的这个火，当然这也是他投入的软广嘛，对吧？ 嗯、 它有一些效果和反馈， 是 因为它的这个时效性，就像我们说新闻一样，它是有时效性的。 对，你过了这段时间，如果你再戴的话，可能就 它实在是没有什么内核，没有内在价值， 可能你自己也不喜欢。 哦， 收礼的人可能也不太喜欢。 嗯，好，我们无意去 diss 这些品牌， 对对，无意、 啊。但是单纯的呢是，如果我们的听友们想要去送到别人心坎上， 嗯、 然后也像张友说的，真的不希望说，哦、我送完了你就啊，嗯，勉强收下，然后就束之高阁，就放在那里，不会佩戴它。 俩人心里都不好受。 哎，这个也，然后还不能说穿，对不 对？ 就是因为中国人有时候会，哎，很难把这个关系， 嗯。 说透彻、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单纯的不建议大家在选择的腕表的时候选择这些品牌。那其他的呢，像刚才我们这三个维度，大家就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对方的喜好特征、然后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考量， 对， 自由选择。 对，然后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吧。 嗯 啊，就是说如果是给刚参加工作的孩子或者你刚参加工作的朋友送表的话呢，不建议选这种辨识度过高而且售价也相对高一些的这些表款。 嗯 啊，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呢是有高低职位之分，社会地位之分的，如果你佩戴一块档次很高的表，盖过了你的上司，或者说影响到你比你别的同事要 让大家侧目的那种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议论， 反而会给这个佩戴者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嗯，职场新人，如果你是送他，比方说庆祝他入职啊什么之类的，就别送猛了， 别送太贵了， 别用力用猛了啊，一定要悠着一点，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建议。好的，嗯，那我们今天，秋天里面 第一期节目 关于腕表的选择，送礼的建议，就从这三个维度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然后呢，大家真的就是还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你自己喜欢，然后你要送的那个人喜欢，这件事很重要。 没错，没错。 嗯，这是一个很私人的喜好问题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张友。 好，谢谢大家， 记得去回复大家。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喽。